满征，我担心那地方军队的骑满兵，他们若知我军失利，都蠢蠢欲动，步步为营，敌人的兵力比咱们多十倍，咱部队总共才有7000多名，敌人离寨只有3公里，这情况紧急与往日不同。您若把部队全都派走，难道说剩下您自己守空城？韩总说守空城，对，咱操胜券在谈笑中，运筹在这桂花厅，学一个诸葛亮在城头。

小姐想当时都想坏了，好几天都没吃饭了，她的腰啊鼓了嘎的疼得见细了，受坏了。 晚安 成在天我在人， 巧配鸳鸯啊， 想当初想当初咱那人 并无来往， 是因为普救寺 贵母降香， 为当时我看你来， 为把你看， 你看我， 我看你呀， 苦 了大地 动了情长，不料想 不料想孙飞虎他 要来把我抢啊， 发贼兵为四院 来逞凶狂啊，我的母亲一见子敬啊， 血害怕 血长高白 接着抢啊， 谁要忙我呢， 贼兵退 正兵续堂 做亲房， 是还有他 我们院做小，我们做偏房啊， 一妻二妾 全都有啊， 放两文银 送回故乡， 张生你看我 走吧，说出请来白马将推贼兵，保你母女呀得安康， 常言说救命之恩当不报，我的母亲三番两次请张郎是请你不为别的事，留在西厢面门正在酒席前叫咱俩要 拜着那个甘心妹呀， 到把那婚姻二字啊 扔在了一旁， 张生你捉浪打水呀 空劳一场， 俩都得斗了，我们家具都白准备了。 书房修牢 倒不远呐， 阁楼一道 粉披的花墙， 那一天我在楼上 隔墙看 见你到了纱窗 念文章， 在当时我看你来 我也把你看， 你看我， 我看你呀 心里着忙， 我要先隔着窗户 说这几句话，我有疏通你有红娘， 无奈何以目送情， 就把花园进， 没曾想你难到天堂， 跳过了花墙啊， 跳花墙更掉几块 琉璃瓦呀， 砸坏了两口啊， 浇花的缸沾包了，小张啊 你羊羔吃奶呀， 我跪在了地呀， 这小白的吓得没干 那撒谎啊， 姐夫我知咱们的亲情 从何论呐、啊、 你来告 红娘， 姐姐 管来 姐姐 长啊， 时间长啊 说多了嘴呀、啊、 红字丢了光家娘啊， 哎呦我的天啊，心里话爆岔味了，去哪儿跪的 啊 舍不得打。 小姑娘看过你我心服侍啊，是怕 你 我一 好起家常啊， 哎呀 哎快好起家常啊， 哎呀 咱二人情投意合 越老越近呐、啊， 定下了海誓山盟 各自回房啊， 在花园着了凉啊， 我病在床感冒了， 感情先生 不见好， 是没请在、 哎、不见强啊， 我为你烧香许愿 还不算， 还为你磕那头的 好偏方啊， 七月七的透骨草， 两个蜘蛛网， 八月十五霜打的 两颗黄瓜瓤啊， 五月五的二号叶 被银泼上茶， 二月二的槟榔花， 两颗新鲜姜啊， 你要闻 那这什么病？ 专治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牙口不好，腿脚不强，翻楼气喘，五劳七伤。 你要是要这么灵，哪买的呢？ 我水满来 要一碗呐、啊， 为你熬药 又煎汤啊， 总分把你呀、啊， 将来好， 可看清你呀、 啊，回故乡啊。我到门外呀， 你瞅我， 我瞅你， 你难舍， 我难离， 难 舍， 难舍， 难离眼 泪 汪汪啊！快回去吧，别送了，越送我心越不好受，快回去得了。 张忙里走的时候， 后来刚出土， 盈盈我碰你盘头， 霜打树叶黄啊， 白天碰你呀， 到夜晚。鼓打三更梆， 白天到夜晚呐、啊。 鼓打三更梆， 我朝天每日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个时辰，哪时哪刻摸不着你呀、啊，公子张啊！ 哎呀，这么想怎么排个电报呢？你说才那么大钱儿啊？ 从大张郎， 你走后啊， 我一场大病啊， 病在了床啊， 一天吃不上 半碗面， 两天喝不了 一碗汤。一碗汤， 坐的前厢， 贴后厢啊， 戴上手镯， 戴不住， 手上戒指， 去晃灯啊， 再从走道， 走不动， 不过丫鬟， 走扶墙啊， 一步迈不了， 翻砖地， 两步还 在，就翻山啊， 那一天强打精神， 走几步， 一个不靠， 要咋的呢？ 还总想花鞋， 别坐班， 还帮坐底啊， 别坐班， 还帮 班，别不正当啊。 张先生昨天回来休息呀，才能正当 啊。哎呀，你看人家感情咋这么深呢？ 转 回 来， 看到西厢啊！哎呀，这西厢咋这么好看呢？ 西厢可真好啊！ 都说西厢啊，景色好，画布虚窗果然强， 一片玉砌 当空照， 风吹蝶忙 响叮当， 大门可闲， 一副对儿 花花上联， 桥下张啊， 上一联玉姑秦淑瑞， 下联风来寒墨香， 是没有横批挂 对联， 三个大字 大西厢。门上一副对儿， 花花上联桥下张， 上一联 庭有余香榭草正兰燕归树， 下联 脚别物唐诗进字翰文章， 横批上写四个字， 门上斗牛贴中央， 一条门一来走进去是屋里更比 外边墙， 紫乎天棚 在雪洞， 斗大方砖 把地掀， 八仙桌子带套椅， 桌上摆着 小茶缸， 唐 左右 扛子凉床， 靠山墙， 墙上挂满 丹青画，画上看这墙画十张啊。 红衣 斩太阳啊， 三起周瑜， 诸葛亮， 四解林冲，黑布郎，五子胥打马杀将过，吞的六国秦始皇，七七牛郎会织女，八仙过海绣帘 绣， 九里山前数韩信。 说的谁呀？ 是丁山上战场， 中途路上马蹄忙，一半一挂动刀枪。 我说的这是 啥呀？ 御产后院的大煤灯呀！哎，在我那个墙啊， 那墙又闪出， 闪出花花灯啊！ 有一个女子在摘劝酒啊， 蔡文姬坐书房下笔成钢啊，有个女子怀抱琵琶骑马去啊， 赵金初在赴北疆、啊， 哎，有个女子长城奔， 千里寻夫小孟姜， 哎，有个女子多威武。哎呦，跟女子腾空起， 那是茶缸啊，半夜凉。 哎呦，跟女子从天降， 七仙女临凡驾东郎。 有个女子手里拿着芭蕉扇， 铁扇公主。 哎，扇不动美猴王。 哎，多么这个墙。 哎，再往那个墙。小花又发张啊， 黑身长一个马脑袋呀， 那是。 我爱山上的牛魔王啊， 先生躺一个丫头子呀， 那些上房的石家娘啊， 先生长一个木脑袋呀， 长耳大仙半月亮啊， 那人参长个驴脑袋， 是毛驴曾经下山岗， 人参长个狗脑袋， 天狗吃月奔洞房， 人参长个猴脑袋， 花果山上的猴子王， 人参猪脑袋， 猪八戒大闹高老庄， 人参又长了猪脑袋， 猪八戒的儿子下壳郎啊， 小红娘忘了 想着 这些话呀， 急急忙忙啊走进书房啊，能不黑吗？ 那也得说下黄， 中脸都下黄啊，哪来一口海海呀，我转过身来仔细看， 那是老婆酒里你的那姑娘啊，哪来一口海海呀， 上身穿着红袍， 哪里不黑呀， 哪里不黑呀， 那穿着一个裤子 裤脚长，嘴唇 模样 强啊， 哪里不黑呀， 哪里不黑呀， 哪里不黑呀， 哪里不黑呀， 哪里不黑呀， 哪里不黑呀，哪里不黑呀，看吧多是认识了，原来是巷子的丫鬟小红娘啊，红娘姐到此为什么不落座，你偷偷摸摸打了我一小巴掌，看都打肿了，自己千米呀、做一好子牛犊拜四方啊，红娘姐姐千万走吧，这事还得你帮忙啊，张金瑞爱告的好聋哑，大姐呀、帮个忙吧，大姐呀、 原先我的个比你错呀，如今的磨跌到了我的脖儿啊，鞋磨破了我能买，做哥们错了我没辙呀，这是你我情愿不争，我等怨老夫人太缺德呀，红娘姐姐呀，哎呀，你给我出个好计谋呀，哎呀，哎呀， 我为你们起笑要玩啥呢，哎呀，我成了你们女子当中的强啊，哎呀，你们当中的强啊，哎呀，快走吧，别啰嗦了，老人等着呢，赶紧走。 闻不倦的心也慌，牵不下的心的寿命长啊，人生也少不了你这一行啊，哎呀哎呀，哎呀红娘姐姐呀，哎呀哎呀，今天你若帮了我的忙啊，不忘姐姐的好心肠啊，往后给你找个好夫郎，准保样样比我强啊，准保样样比我强啊，大姐帮个忙吧， 张金瑞爱告你喉咙哑哑，哎呀，在一旁下面的丫鬟小红娘啊， 大姐都黑了帮个忙得了， 什么小红娘啊，哎呀， 这么道理，看罢书简，明白了这。